是爱音乐，别叫我停下来，我就是爱唱歌，呼吸打着节拍，我心里的热情是我的指南针，要快乐就快乐，做什么都认真，叫我停下来，我一直在寻找，连做梦都在笑，我心里的热情是你的指南针，想靠近我的人你方向要对准，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， I'm feeling good， 无法喘息，我就是火，不能被谁休息。 Ooh, baby， 你的爱是火，我的心是火，爱情就是火，我们就是火，你的爱是火，我的心是火，爱情就是火，我们就是火，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， I'm feeling good， 无法喘气，我就是火，不能被谁休息。 Ooh, baby， 恭喜恭喜中国，敲起来，百年梦已圆，千年手相牵，中国都是新时代， 金风送喜来，紫荆花已开， 二月大地春雷锣鼓敲起来，百年梦已圆，千年手相牵，中国走进新时代，有钱没钱回家过年，钱没钱回家过年， 家里总有年夜饭，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， 我知道您想一起把家还，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，家里总有年夜饭，有钱没钱回家过年，我知道您想一起把家还，钱没钱回家过年，家里总有年夜饭，有钱没钱回家过年，

息在耳边。今年定比往年好，那欢笑满人间。咚隆咚锵，咚隆咚锵，起来迎接欢乐年。咚咚隆咚锵，咚咚隆咚锵，富贵花开千万春联，声声鞭炮响连天呐，欢乐乐无边。咚隆咚锵，咚隆咚锵，不是乌龙来拜年。咚咚隆咚锵，咚咚隆咚锵，四海升平一万 心龙同呀同四海， 生意